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我们说一说年轻人啊，年轻人呢，这里边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号哈，如果经常头疼的话，而且呢，就是在头疼的前后会有看东西不清楚，我们叫视觉先兆的话，那么这时候呢，还是需要到这个像我们这种以神经科专科来建厂的这些综合的医疗机构呢，去精准的检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呢叫做偏头疼啊，是血管性头疼的一种。那么它经常合并是什么呢？合并心脏有一个小洞洞，我们叫卵圆孔未闭啊。那么这个洞呢，应该是在2岁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自然的闭合，但是人群中大概有10%的人不闭合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算算大概10几个20几个，那就有1到2个人会有这个。那你平时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飞行了，就是静脉下肢不运动了啊，所以我们在叫做经济腔综合征。那么这种下肢的血流回流的减慢之后，下肢容易形成小血栓，这种小血栓就会通过心脏，正常它这个卵孔闭合的时候没问题，当不闭合的时候，那么就会栓到脑子里边，造成这个反常性的栓塞。我们有有在临床中见到的比较多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这样的经常头疼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做潜水啊，然后呢，比如说做蹦极，做这个， 对， 啊，还有 刺激性比较大的， 对，刺激性动作。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做这种深呼吸，啊，你比如说像 憋气 的这种动作 啊，那么就容易这个诱发这个脑的栓塞啊。所以年轻人呢，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不运动啊， 对， 不科学，导致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早发。再有呢，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这个特殊呢不是说少见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原因呢可能还是相对的比较常见，是这样子。所以说呢，我们说要保护脑的健康呢，是老年人需要，年轻人呢也需要， 对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研究发现啊，就是在你青年和中年的时候生活方式健康不健康，到老了都能得到体现啊。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消费这个身体不太注意，然后上了年纪之后啊，认知啊，心脑血管这些都是这个高发的、啊、 身体会跟你秋后算账的是这个意思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不能及时行乐哈、啊、有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要严谨一点，要科学一点、啊、 对。那当然刚才郑主任跟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种自测啊，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判断，但是如果想要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这种对于自己身体尤其是脑部健康的一个了解，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去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那对于年纪偏大一些的朋友，尤其还有一些家族遗传史的话，那我们可能男性呢在40-50岁，女性是在50岁左右， 我们去做这样的检查，而年轻的朋友更加不能忽视，或者说更要去提前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身上的发生。毕竟我们说了嘛，年轻经常会开玩笑说我是可劲儿造的，但是像刚才郑主任说到的，我们不能这样去挥霍自己的青春，挥霍自己的身体，还是需要给他一个平稳健康的状态，我们一直去让自己的身体持续过渡到我们的整个这个全生命周期。那刚才其实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大家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到底又从哪些角度去体现呢？ 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很重要。有人说呢，健康生活方式呢从某种意义上是良药啊，也有人说运动是良医。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想先请教这个小磊教授的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就是在就像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是运动不一定是说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是应该是我们说有一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有一种呢叫说走就走的运动，是不是？那么在办公室呢，发现啊，就类似我们比如说课间操的这种活动呢，会可能会改善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健康，也能打破这个久坐的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如果是您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孟莹老师这种高级白领，像他们在办公室啊，中间比如说有个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那您推荐他做什么运动会比较好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要养成一个运动习惯很重要，其实就是利用好零散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 嗯， 那比如说你像您说的哈，就 以我为例，以我为例， 美女为 model 的话，那其实长时间工作起身打水的这个过程中，在接水的时候，你就可以做抻懒腰。 啊， 是吧？ 对。 然后呢，时间就一直都是在看着电脑啊，或者是剪片子呀，啊，或者这样的话，就可以闭闭眼哈，啊，揉揉太阳穴呀，是吧？然后摁合谷啊，捏捏手指啊，翘翘脚趾啊， 对， 就给自己两三分钟这个休息或者缓冲的时间。 其实在身体做放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在放松嘛。 哎，对，就是你长时间的高压工作的过程中，有时候人是不自知的。等他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透支了。就所以呢，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我觉得要有一个什么意识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强度非常大，要告诉自己啊，稍微回过来停一停。哪怕去个洗手间。去洗手间的过程当中，走路的时候抬抬腿。是吧？让腿抬得高一点哈，平时 高抬腿走向厕所， 对，高抬腿走 向啊， 就是没有环境，没有空间，我们也要自己去想办法创造这样的机会。 对的，就是我常说一句话，就是平时的话要早一点不自在，等到回头你就自在了。平时太自在了，回头就不自在了。就像刚才郑主任说的，您提前年轻的时候哈，你玩命造哈，您这时候不觉得。到时候早晚都给你找不回来。人生这长河是定量的。 对 啊，凡是提前消费的，后期有些是不可逆的，有些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呢，还得把自己这个银行存款还得保存好了，花的吧都花自己赚的外快哈， 尽量能多积累一点是一点嘛。 对，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那您说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好呢？我觉得还是稍微和缓一点的。刚才郑主任说了，说运动就是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并不代表不做热身。您比如平时没有运动习惯，你很少运动的，我现在让你运动的话，你上来就抻了拉呀，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那所以呢，这个做好热身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什么叫热身啊？不是说非得要有一套完整的。比如说要抻拉上肢的时候，你稍微小强度。短时间少频次，你试着让自己了解自己。所以呢，好的运动方式不是说专家给提供的这个权威。所以我常说八段锦不是万能药，不是大补丸。实际上好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你，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很重要。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舒适啊，锻炼之后你是不是身心愉悦呀， 啊，你是不是健康状态，比如说定期去体检的时候你健康状态下滑的不是太快啊，或者是保持在一种常态的一个正常的这个衰退的、这个 甚至还能有所提升，那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对 别透支是吧， 对这个是才是重要的，所以先了解自己很重要。像郑主任说的，你通过一些啊去检查了解自己以后，同时像我们搞运动的，我们经常让自己安静安静也感受感受。最近肩特别紧，那肯定就是用多了，是吧？你就稍微要缓解缓解，调节调节。最近觉得眼睛特别干，那就是睁眼时间太长了，是吧？没事就得闭闭眼。 对， 要回过来，让自己先了解自己，时刻的了解自己，这样的话就能，刚才像郑主任那个就叫治未病。没在发生症状之前，就能有所感受。 对，就多听一听自己身体给自己的反馈 啊，对呢，是吧？从科学的报告上，是吧？从自己的这个感受上，然后充分的了解自己，因为有些时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人敏感，那有些人迟钝，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叫科学，才是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那郑主任满意？ 我 觉得刚才刘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怎么样？ 我非常， 我反正听着觉得挺 好，我非常同意啊！我这个提一个关键词就是找不自在啊。这个是这样，刚才小磊教授，讲话充满了哲理，也背后也有很多证据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找不自在这个事儿呢，研究发现呢，现在有一种这个饮食方式呢，叫做轻断食，或是就是间断饥饿。 对。 那么研究发现，这个人群的这个研究发现，这个轻断食之后呢，整个的机体的代谢呢是改善的。然后呢，这个研究又在 Nature 就是非常著名的自然杂志揭示机制的这个杂志发现，当人体在这种饥饿的应激状态之下，人体的很多潜能呢得到发挥。 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太自在的状态之下，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就把自己的潜能呢得到一个这个恢复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那么这个关于运动呢， WHO 啊，就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呢发布了一个指南呢，它是指出如果每周坚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实际上呢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体现在几个方面，能够减少心脑血管疾病，能够改善你的情绪，减少你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特别是在现在社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能够改善认知这些情况。所以呢，那么折合起来的话，就是一天半个小时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里边呢也同意小磊教授的观点呢，就是有高强度的也有中等强度的，实际上来讲呢，这两方面呢是差别呢并没有特别的多，就是高强度的一定要比中等强度的要好。另外呢，就是说在有器质性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病的话呢，那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调整啊，然后呢就是说动呢要比不动好啊，然后动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总量啊，这个每周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以上的这种运动，再加上一些抗阻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会对身体好。那么 WHO 给的这个指南是来自世界上160个国家啊上百万人群的这个数据，所以 WHO 提出来要使这个充分运动呢要这个人群的比例呢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呼吁呢 大家呢确确实实的动起来，科学的动起来。那么每天30分钟的话呢，如果是早中晚的话，就是相当于每次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包括了快走啊、慢跑啊、等等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像刚才小磊教授说的，并不是特别的难。 对 啊，如果每上午半天你来个10分钟，中午吃完饭再来个10分钟的这种哈、所以呢，贵在坚持啊，贵在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研究发现说，每天的这个走路在1万步左右，可能这个随访下来6、7年下来，那么这个人群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病呢，是低的啊。我们再讲一个朴素的真理，大家就想那个大草原里边，特别水草特别丰盛，然后羊呢就特别的多，但是这些羊呢它不怎么吃草，因为东西太丰盛了。后来就引入了狼，引入狼之后呢。这些羊就开始奔跑，然后它的身体的健康情况，它的饮食情况得到了改善，整个羊群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一个食物链都被影响了。 对，当然是说呢，这种运动呢，使这个羊群呢更健康。其实人在某些方面呢，因为毕竟从动物进化而来，就是它从这个物理性上也是相通的。所以运动，适量的运动，适当的压力，对这个人的健康呢是有好处的，但是就像小磊教授刚才说的，过犹不及啊，它是要有一个度的问题， 对， 而这个度呢，对不同的人呢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再谈如何做精准的检查。所以我们说呢，脑心呢是不分家啊，脑血管病呢是中国第一位死因，那么心脏呢也是很厉害的。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包括运动之外，还包括呢。7个方面，7个方面给大家，这时候大家可以给自己打个分哈。 哎，对， 我们 满分就算7分，是不是一项就是1分？ 要是1分的话呢，就说明您的状况有一点这个需要改进了。那么最好是2分，就是加起来是14分。 好， 加起来14分。我们大家在这个做预防的时候叫做管住嘴，迈开腿。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啊。那么概括起来，管住嘴呢，就是饮食呢要健康啊，少吃油腻的， 对。 然后这个以这个多谷物为主啊， 对。 然后适量的蛋白质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是饮食。刚才提到的运动，那么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戒烟，那么烟呢，过去呢可能是一种礼节，是一种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实际上烟草对血管呢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里边呢，第一项呢就是不吸烟啊。那么如果吸烟呢，就是0分啊。如果从来不吸烟，或者是戒烟超过了12个月，就给2分。那大家算一算，能得几分？那么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我们叫这个 体脂。对 就是体重指数。那么就是如果是向心性的肥胖的话，什么是向心性肥胖？就是这个肚子比较大哈、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它是这个身高和这个体重，就是说体重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这样一个算法，那么比较理想的状态呢是小于20啊。我们还有一种说法，研究发现就是腰围啊、形象讲叫裤带越长寿命越短，但是这个它这个腰围是和你身高呢这个有个比例啊，实际上是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注重这个自己生活质量的人呢，实际上他对塑形呢是有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美貌的一个需求，而是一个综合的这种生命活力的一个体现。 对，从健康的角度出发的啊。 对，所以 BMI 呢是这个体重指数是另外一个指标。那么第三个呢，刚才解释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每周的15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样的身体活动。饮食方式呢刚才提到了。另外再有呢就是比较简单的3项指标，胆固醇超标不超标， 那么还有呢，就是血压水平高不高，然后呢就是120/80，还有一个就是血糖。血糖的话，我们这个空腹呢不能超过7.0，6.0呢是比较理想的情况。那么这七项指标大家算算分数，满分的是14分。 对， 那么分数越高说明身体情况呢越健康。 对， 所以这里边的运动呢也是运动是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这七项指标呢是每个分值都是2分，大家是这个一样的，但是你要通过运动之后呢，你的血脂也健康了， 对， 血糖也健康了，血压也会有这个很好的作用，它就带动包括你 BMI 身体重指数。 对， 所以这里边运动呢在这个七项评分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分数可不是我自己算出来的，也不是天坛院算出来的，这个分数呢是这个来自于美国、欧洲啊，当然我们在国内也进行了部分的验证，那么经过了很大的人群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评分越好将来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越小。所以呢我们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啊，这个分分分呢是也是这个健康的 命根， 这个根本哈。 对，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排斥这个分数。 嗯， 那为了你有一个很好的健康呢，还是算算自己的分数， 客观的评价标准。 对的， 是吧？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 是他把这个生活方式呢又进一步的量化了。 对，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这个小磊教授的这个运动呢就非常好了。那你先在脑子里构思一下，就是说每天30分钟的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推荐什么运动？ 嗯， 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平时太忙了，平时太忙呢，我这每天啊就达不到，然后就另外一个极端， 积累到 周 末， 我周末去这个 玩命动 ，这个好不好？或者说我周末的话，这个健身了、跑步了， 把这150分钟全练完了， 对。能不能补偿我这个平时这几天不动？ 那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还会继续来听两位老师和大家去介绍。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平时太忙了，平时太忙呢，我这每天啊就达不到，然后就另外一个极端， 积累到 周 末， 我周末去这个 玩命动， 玩命动，这个好不好？或者说我周末的话，这个健身了、跑步了， 把这150分钟全练完了， 对，能不能补偿我这个平时这几天不动啊？这个问题也是这两天呢，我正在因为我是医生呢，但是也是得益于我们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天坛医院在这个北京社体中心的这个支持下的我们的这个叫提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实验室这样一个工作，才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就着力了查阅了很多的新的文献，这些文献实际上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那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呢？是周末的恶补，就是对于体育运动的周末的恶补，实际上弥补不了平时的运动的缺乏，所以我们还是得把这个运动啊安排平均的安排在每一天， 对 啊，每天这个30分钟的这个时间。 那刘老师来说一说啊，就是像刚才郑主任已经说了这个结论了，平时的这种恶补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把日常的这种时间进行一个分配，以及那三十分钟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利用起来呢？ 刚才这个郑主任说这150分钟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有些人他觉得反正一周150分钟，我这一周完成工作量就行了，是吧，把它当成目标了。实际上就是这个评分也好，或者是这个卫生组织给的这个标准也好，它不是目的，它不是你需要达到这个，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这个目的是啥，让你动起来。你动了吗？好，那生命每天都动，您呢一周练一次，这肯定不合乎生命的原理。就是我们讲的都是什么知寒暑哈，什么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讲什么天人合一啊，什么跟四时要产生，你看夏天你肯定没有人穿棉袄的， 对， 那你都知道夏天要穿短袖，冬天要穿棉袄，那难道身体它不需要感知吗？一样的，那运动也是如此的，你每一天你都在摄取，你每一天你都在积累，你甭管是好的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你每一天你都在代谢，你每一天你都在变化，那你运动你就用一天的时间能代替了7天吗？同理 吃饭不也是吗？ 对， 你这一星期都不吃，我就周末吃一顿大的吗？不可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不可以。 所以运动也是如此，其实它这个每一天运动的目的是干嘛的？让它成为常态化，就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对， 我们活着就是身体各个器官也好，什么组织也好，动的状态， 生命在于运动。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提倡这个运动了呢？我个人觉得哈，不知道这也得需要您给辨别一下哈。他这个目前来讲，这个运动哈，还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些大城市。运动少的人，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孩子回家以后帮着父母下地干活，是吧，打扫院子哈，修房子，那也是可以算作运动的， 对，身体活动。 对，就不要单一纯，那你说我每天都要运动150分钟，但实际上我今天干活收了多少垄麦子了，我再去运动其实就过了。就是所以呢，比如说我在家我也不运动，但是呢我擦地扫地做饭，看孩子买菜，也可以给他转换成， 就是给大家把这个范围定义的更广一些，这样的话没有了那种局限性的话，可能大家参与起来也就会觉得啊，我今天也是在参与运动，我这个干这个事情也是在参与运动，就不会想着说哎呀完了，我今天没跑步，我这30分钟没做到， 是呢， 或者说我没有去做个这个力量训练，我这30分钟没做到，实际上就是更宽泛一些。因为刚才在听两位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群来说，的确这个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我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把运动融入到了自己的工作通勤当中，就比如说经常早上起来，因为我们也说咱们是一个自行车大国， 我见到的现在就是越发常态，就是很多朋友骑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去上班，刚好这个时间距离也都比较合适。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我稍微早几站下车，然后走到单位或者是去回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就很好，并且也达到了像刚才郑主任说的，我们早晚，其实你每天的早晚的这个通勤时间绝对不止30分钟，尤其是在我们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啊，大家都知道 30分钟 起，对，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就把它融入到我们的通勤当中了。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容易实现一些的， 对， 也就不至于等到周末我们再进行一个恶补，当然周末再去进行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的参与，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可以学习，我觉得更好就用你大块的时间去学习一些健康的运动方式，是吧，你可以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或者是方法，然后呢把它用在平时的锻炼中，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参加一些比如说啊组织，有组织的这样的一种啊像团队的这个锻炼， 社团呀， 啊也帮助自己呢提高信心， 而且还能有坚持下来的这个 对 兴趣了嘛，有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了，我们也就更容易坚持了。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是这样的更好一些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讲误区也比较大，就是我想问一下郑主任哈，就我昨天从学校骑车回家，我就看大概是中午1点钟左右，我就看一对夫妻戴着耳机，然后呢背着那个包，穿着跑步的衣服，就在安定庄路那一条路上跑，露天大太阳。 就那个点儿刚好又是非常热的时候啊， 我也就含糊了。你说运动好，但是这个好大中午，我想那个温度应该也得在30度左右吧， 蛮热的。对， 这样的运动方式，你是减肥了、 okay. 啊，暴汗。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对脑 有刺激有点大？虽然不是那些极限项目，但是对我们的这个刺激也蛮大的啊。 对。 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是，你要体育大学附近也有这样中午锻炼的，因为中午比如说吃饭的时间有一个休息 对，午休的时间啊， 就去跑步啊，然后而且不室内啊，就室外啊，就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我回答一下小磊教授的这个问题啊，我还是讲一个故事啊。我非常这个同意两位的这个观点，就是运动呢要不同形式，而且要跟自己的情况相结合，不能过度。这个故事呢是这样，是也是我的一个患者。可能我们从这个患者的角度再去看健康呢，会是不同的角度。这个孩子呢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孩，但是比较胖，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父亲呢是个房地产商大老板。那么孩子呢这个身高呢大概1米8，但是体重得也接近250斤， 哇， 就是很男孩，很胖，18、19岁。他父亲呢也想呢说家里条件不错，但是也不能让孩子养尊处优，那怎么样让他去锻炼，就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夏令营呢就类似军训，让他去拉练。拉练呢就是叫我们叫冬练什么3九夏练3伏，但是这得有训练啊，就非常热的天，结果他这一天下来之后，这孩子昏迷了， 哇， 热晕了，不是，就一查核磁，满脑子病灶，我们叫热射病，就是很严重的一种中暑， 是的， 就昏迷了，抢救很长时间，最后愈后呢也不太好，所以说呢，在夏天的这个运动呢，也要适度。那还有我这说话是我20年前的一个病例了，是一个阿姨，她去香港去旅游。然后我们知道香港夏季是很闷热的，然后他呢又跟团呢又比较这个节奏比较紧张， 行程很紧的， 结果一下就脑梗了。所以呢你看这个运动呢是这个双刃剑啊，所以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正好刚才提到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呢，就是这个运动分成了3种啊，一种呢是说我的工作时候本身就是运动，像比如说我就是从事体力的这种工作，那它这是一部分，就是工作本身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 travel， 就是这个交通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性的活动。其实上这3部分的活动呢构成了这个身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呢进行这个时间的总和。那么这是刚才提到的 WHO 提出的，它有一个量表叫 GPAQ。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科学计算的这个工具，所以大家也不用 啊，这个为自己的运动时长不达标而背负特别大的心理负担。而且刚才孟莹老师提出的，比如说我提前一站下车走一走等等，这样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长的情况。那么在这里边呢，就强调还是就像饮食的这个丰富多彩一样，那么完全的体力活动呢还代替不了身体活动，就是还是提倡一些这个娱乐活动啊。当然运动的好处不只是对物理身体的健康，包括对情操的培养， 对， 包括对团队精神的这种 影响 啊，这是啊体育本身呢对大健康的一个贡献。 是 啊，这个因为你有了一个强壮的体魄之后，你的情操啊，你的各方面的能力啊，啊，这也是我们国家啊体育总局的这个司长呢，他提出体育对大健康的这种正面的作用，包括这次奥运会我们 都能够感觉到， 这些的为我们一方面为我们金牌争光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有些项目呢并没有比如说发挥特别好，但是我们国民对这种失败的容忍，对这种过程的追求等等，就是更加理性啊，这也是这个体育精神或者是我们国家逐渐成熟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在这种环境不好的天气运动好不好，我也是呢近期呢正在梳理这个运动跟健康的关系，就研究发现呢，在污染的天气，就是严重污染的天气里的运动是不但不是有益的，而且是有一定的害处， 有伤害的对你的身体。 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提示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所以一方面运动不足啊，一方面呢也要看运动的丰富多彩和运动的这种条件性啊。我们研究也有研究发现，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边，运动没有做准备活动之后，就会运动中触发这个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情况。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是跟大家有一个小重点呢，是重点是脑健康，是不是？刚才说了这个脑血管疾病，那么现在呢，刚才小磊教授我们在下面跟孟莹老师交流也是，就是关注于认知啊，关注于认知。那么这个经常上了年纪之后啊，那么记忆力下降了，那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呢？是不是担心自己将来就痴呆了呢？ 我刚才其实也想问这个问题，后来就发觉好像在我们身边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然就像我们提到的，对，不仅仅是老年人身上发生这样的问题，年轻人也经常是，尤其在工作过程当中也是，好像前脚刚干完这工作，后脚觉得哎，这事儿我干没干过，都有这样的情况。 okay, 啊，所以大家也会担忧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先兆的反应呢？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单纯的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话，也不要过分的去这个焦虑啊。那么我们这里边提出一个科学的概念，看从科学上怎么来认识。那么这个自己觉得记忆力下降呢，专门有个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叫做主观认知下降啊，叫做 subjective, 就是主观的啊 cognitive deficiency, 啊主观认知下降。那么这里边呢还提出了一个 ICD+, 就是主观认知下降加什么呢？加了下面这几项，那您就得注意了。加一项什么呢？比如说呢其他的领域也出现问题，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计算啊，比如说这个一些视空间的情况啊，其他的领域。另外再有呢，这个持续了5年以上了。另外呢自己的年龄在60岁以上啊，另外呢经常因为这个下降的而担心 啊，再有呢就是由其他的人发现你啊，不是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下降，就其他人已经发现你记忆已经下降了。 嗯， 那么再有呢就是寻求呢到了这个去看医生的这种情况，那么研究发现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比如说大家可以对标一下年龄啊，然后是不是这个症状持续了五年，除了记忆力下降之外，是不是啊语无伦次啊，是不是计算也不行啊，这种其他领域的问题。另外呢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啊孟颖老师或者是小磊教授说是郑主任，你看你这今天做节目的时间你都忘了，是不是丢三落四？别人不是你自己觉得，别人是 发现你有 这样的问题，那可能就真的有可能有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这个去仔细的去查一查。 嗯 啊，我们说这个刚才提到运动的好处呢，就包括运动对认知、对记忆力的改善，啊，特别是。一些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发现，比如说出去运动完之后觉得身轻气爽，然后看东西记东西就也愿意看， 记忆力反而提高了， 集中力啊，这也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运动的好处呢是这样。那么从机理上发现，这个运动完之后整个的脑血流的这个状态还有脑的功能，实际上是有这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改善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小磊教授呢也在香港做了关于运动跟帕金森啊，关于特别是这个八段锦呢，这个啊对这个健康的包括对认知呢还是有非常好的证据啊。所以那小磊教授你谈谈你在香港那边和最近你在做八段锦教学的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是小磊教授的粉丝啊，因为在网络上有很多小磊教授的这个视频，当然只能看一小段了啊，就是动作特别好。 今天见到本尊了，像本尊一边坐一边来讲嘛， 拉开架子开始开始练练。 对，刚好就说到这个八段锦嘛，其实因为小磊教授刚才提到过一句，就是很多人会误以为觉得八段锦就是什么都可以解决，什么都可以改善，但是它一定也是有前提的，我们都是在把它放在未病先防的这个角度上会更有用一些。当然已经发生的话，我们进行一些练习肯定也会对于身体上的机能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从我们运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它对于我们身体上尤其是脑健康这方面的这个影响的作用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要是说今天就是主题，在郑主任啊你也说了主题就是脑，那我们其实就是针对整体运动完了以后，那针对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更重要的这个或者是主题突出，是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目前来讲我们锻炼的目的或者是锻炼的效果无外乎就几个方面。第一个，通过运动以后可以增加局部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是吧？让剩余物质能就是吃进去的多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代谢出去。 对 啊，就像刚才郑主任说，以前可能在远古时期，身体运动高于脑力运动哈。现在的话，我们脑力运动高于身体运动了，那肯定剩余物质多了，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取的这个东西的能量也比以前哈，比如说以前可能吃牛肉，就是生肉的话可能也就吃二两就吃不进去了，现在可能牛排要是煎熟了再来点什么酱啊哈，说不定吃个500克哈， 大快朵颐了啊，停不下来了， 也没问题。那好，那吃的时候不觉得，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以评价标准就是饱不饱，身体不会告诉你吃到这儿行了我够用了，那什么告诉你的？只有你自己告诉自己。那可能这段时间我吃的过多了， 往往告诉你的时候都是吃撑了不是吃饱了的时候了 对呢，所以孙思邈哈就在《养心阳明录》里当时说一句话，他说呀，就是要长处饥中饱，饱中饥。叫勿以疏而顿，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三顿饭哈，我少了一顿，那不是刚才郑主任说了轻断食， 对， 少一顿就少一顿，甭纠结，差这一顿也没事儿， 饿不死。 一会儿中午咱就甭吃了， 给大家先做个榜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律很重要，就是旋律那个律。现在人都讲越自律越自由。那我们自律的话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就是先开始一定是自律，因为比较难， 比如说不抽烟，已抽烟的去戒烟，啊，比如说喜欢高糖高热高油的这种高热量高油的这种食物的这个人，让他降低这个摄取啊，比如说就习惯吃完了就沙发上一歪啊，要不然就来一件这样的人，让他吃完了以后要等一等哈， 之后 再去 稍微活动一下，对， 这个的话都是需要有这个自律的这个心， 嗯， 这个在这第一方面是一定要有的。再一个律呢，我觉得就是在恒定，在人生那个恒定那个长河当中呢，你不要太突变。你看老人哈，一般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某些突发情况， 突然很瘦， 造成了变化， 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运动讲来讲呢，就尽量哈，就是不要太变化太大，起伏太大，恒定的，慢慢的这个适应性的去增量，或者适应性的去运动，或者适应性的去改善你的生活状态，这个才是重要的。你说今天说不抽烟，我以前抽烟，说马上要戒烟，咔嚓一下就戒了，哎呦，就我父亲吧，就是一下戒烟就糖尿病了。那就是，其实就是极端变化以后会造成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包括运动也是如此。你看我们今天说一天每天要运动哈，一周150分钟啊，你先从现在开始，那你每天你先从10分钟开始， 对，一点一点的缓慢的增加， 对吧？然后你剩下那20分钟你干嘛呢？你比如说你平时坐着你就站着， 对，这也是可以的嘛， 是吧？你平时躺着你就坐着， 对， 是吧？你平时擦地用拖布，你今天擦地你又用手， 对， 你平时刷碗的时候你歪着或者支着，你现在你刷碗的时候两腿微微屈一下，是吧？让大腿成点力量， 对， 就是这样，你用这个去代替，你下次刷牙的时候你试试一个腿站着，就这样的话把这20分钟融入到你生活的这个习惯的一些，让它呢稍微就让你供能或者是强化一些，让你供能多一点，然后慢慢慢慢循序渐进达到30分钟的真的是运动。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讲哈，运动来讲，这个说科学性一些、安全性来讲的话，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啊。其一，其二的话呢，我觉得老百姓哈，现在我们叫信息大爆炸，哎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节目太重要了。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老百姓要辨别真伪。为什么 有两个字很重要？科学。 是， 哎、对， 是呢。那请的这个 医学权威 是，对， 哎，还有我们的体育方面的权威， 我们不敢，就是。这样的话目的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在网上什么都可以发，告诉您应该这么动那么动， 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就吸引了大家的这个目光，就照着他去做， 是， 但未必是对的， 对，好多都是断章取义，好多呢都是夸大效果，但实际上我认为健康没捷径，必须是你每一天好好的照顾自己才有这个健康的未来，时间才会长，而不是我此时此刻一下子良好的作息，是吧？良好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不是说每天如此哈？比如说你偶尔也能熬夜，偶尔也可以去唱 K， 也可以看球， 对， 是吧？也可以喝顿酒，这都没问题，但不要把它变成常态化， 是的， 及时调整啊，让自己呢处于一种这个时间长河上哈，始终关注自己健康，有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蕾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ank you.